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2集。齐峰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客厅没开大灯，墙上和落地窗上挂着一闪一闪的星星灯，沙发边的落地灯散发温柔的灯光。茶几上收拾得很干净，上面放着一瓶鲜花、饮料和小蛋糕，一个立起来的大活页本，本子上用彩色记号笔写着： 请耐心等候，稍安勿躁。 笔记一看就是云建威的，灵动俏皮，还像小孩写的字。右下角画一个卡通笑脸，周围蹦出一堆小花。齐峰看着活页本上的字画，嘴角不自觉勾起。花园路小区，云建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抱着装布偶装的大袋子冲进小区。沈纪念在楼下等他，见他狂奔过来，赶紧伸手接过袋子。 我上去了。 云建威跑进楼道，扔下一句： 祝我好运。 他跑进电梯，紧张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，不断深呼吸，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他没想到玩偶装里那么热，闷出一身汗，还差点被他哥薅下脑袋，真是哭笑不得。不过齐峰收下了他的玫瑰，他还是很开心的。那朵玫瑰是他前阵子自己买超轻粘土，跟着教程一点一点捏的，捏废了好多粘土，好在最后总算成功了一朵。林建威来到家门前，平复剧烈的心跳，咽下口水，低头输入密码，小心打开门。他做贼般朝里看一眼，沙发上的齐峰听到动静看过来，马上站起身，手里还拿着那朵玫瑰。云建威钻进门，冲他哥一笑： 哥。 啊。 齐峰点头嗯一声，那样子看起来简直比他还紧张。云建威一溜烟到沙发边，与齐峰面对面站着，墙壁上的星星灯安静闪烁。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给你个惊喜。 云建威有些羞涩一笑，他的额角还有一些汗粘着发尾，是刚才在小熊玩偶套装里闷出来的细汗。齐峰低头看着他，面色不知是高兴还是忧虑。 谢谢。 客气什么呀？ 云建威这会儿紧张的脑子都快不转了，只拼命回忆之前计划好的流程。 对了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坐下，坐下。 云建威拉着齐峰坐下，从茶几底下拖出一个盒子，递给齐峰。 当当。 齐峰怔了一下，看着那个盒子，没有马上接过来。云建威催他： 你不是每天都晨跑吗？你宿舍里那双太旧了，我就给你买了双新的，快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 齐峰把手附在鞋盒上。 我不用，微微，那双还可以穿。 云建威生怕他拒绝自己，坚持道： 哎呦，没事儿，这双一点都不贵。 齐峰没有说话，静谧的闪烁星光中，他抱着鞋盒，粘土玫瑰躺在他的手边。云建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试探叫一声： 哥。 齐峰应一声，云建威心跳飞快，鼓起勇气开口： 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 齐峰放在鞋盒上的手指一紧，云建威脑子里乱哄哄的，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，他开始飞快如倒豆子般的说： 我们俩认识也有15年了吧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哥哥，最好的男孩， 直到现在我都是这么想的。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对我这么有耐心，这么好，我真的很高兴。 云剑薇咽下唾沫，紧张抓紧衣角。 你一直把我当小孩，我知道，因为你习惯照顾我。但我已经18岁了，我希望你能改变看法，把我当个大人来看。 你的确是个大人了。 齐峰低声说。云剑薇一怔，有些欣喜地看向齐峰，脸渐渐绯红。 你是这么想的吗？哥，其实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你。那天你来我家的第一天，我第一眼看到你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觉得你特别帅，像电视上的大明星一样。然后你哪里都好，我就越来越喜欢你。有一次我和你说我可能是个同性恋，你也说没关系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是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只喜欢你一个人而已。 云剑薇终于一口气表白完了，冒了一背的汗，快虚脱了。他万分紧张看着齐峰，如同等待命运的审判，等待齐峰的回答。他尽力了。云剑薇再一次这么想着，上一次是为了他哥不顾一切要进 S 大，这一次也是为了他哥。从胸口里爆出自己的真心，尽力地拿到齐峰的面前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每一秒都很漫长。昏暗温暖的客厅，落地窗倒映星星灯的光芒，如城市的霓虹闪烁。齐峰把盒子放到一边，双手轻轻交握。 微微， 他的声音依旧温和，比平时更温和。 我很抱歉。 云剑薇愣了愣，然后马上回答： 没关系。 他预料到了这个回答，是的，他当然遇见这个回答了。他做了心理准备，他可以接受。 齐峰还要再说什么，却在看到云剑薇的表情后顿时有些慌乱。 微微，别伤心。 齐峰想抬手摸摸他，云剑薇挡住他的手，冲他笑。 哎，真的没关系，我没有伤心。 齐峰只好收回手，诚恳道： 无论如何，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弟弟，这一点绝对不会变。 当然，哥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你可以一直把我当做弟弟看待。 云剑薇笑着看到齐峰，似乎松了口气。 那这么晚了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哥，你平时念书这么忙，我送你下去吧。 齐峰跟着他起身，云剑薇把玫瑰和盒子抱起来递给他。 哎，这些是我特地送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 他想了想，牵过气球的绳子。 气球就留给我吧。 齐峰只好收下，云剑薇把他送到门口。 我坐电梯下去，楼道黑，不用锁了。 行，我就不送你了。 齐峰点头，转身走了。云剑薇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关上了门。门咔嗒一声关上。云剑薇安静站在玄关前，呆呆看着紧闭的大门。饮料和小蛋糕用不上了，放进冰箱明天吃吧。窗户上的星星灯还是收起来比较好。 不然开开关关不方便。于浩和沈纪念得赶紧叫过来，不能让他俩在外面过夜。齐峰他哥没了。云建威轻轻把脑袋抵在门上，气球也和他一样脑袋抵在墙上，他的初恋没有了。